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相声的发源地啊，是在里九外七皇城四儿的北京城。说到北京的相声啊，就不能不提一个人，那就是被誉为相声大师的侯宝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侯宝林是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就没有一位相声爱好者说我没听过他相声，没有。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是个曲艺迷，当然更喜欢听相声了，对相声演员的艺术和生活呀是非常的了解。这不，这天佳佳和小何就聊起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一些趣事儿。 亲爱的，你听说过侯宝林难倒了华罗庚这事儿吗？ 侯宝林难倒了华罗庚，哎，他们一个是数学家，一个是相声演员，这完全是两个行业啊。 嘿嘿，这么说你是没听过了，那我给你讲讲吧。这是20世纪70年代流传在北京的一件事儿。有那么一天，侯宝林问华罗庚，2+3在什么情况下等于4啊？ 2+3这不是明明等于5吗？这欢欢都知道，怎么可能等于4啊？ 看不出来，这个你也知道啊？ 当然了，哎，这不是小学一年级的东西吗？哎，别说一年级了，二年级的东西我也知道。 你就只能在这阶段混了。当初华罗庚听完这问题也沉默了，于是侯宝林强调说，请注意，我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华罗庚仍然解释不出来。 连这华罗庚都解释不出来，哎，你给我说答案得了。 在数学家喝醉了的情况下。华罗庚听了放声大笑，他沉默了一会儿，也想难为一下这聪明的朋友，就说，我腿脚不好，请你帮我出去买一瓶橘子汁儿，咱俩喝，顺便再烧一包炒米花来，我好喂鱼。给你，这是4角4分钱。 这有什么难的呀，去买不得了吗？ 要这么简单，就不是华罗庚提的问题了。这4角4分啊，只是一瓶橘子汁儿钱，买炒米花的钱呢，又不能自己带电呢。 那人那侯宝林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哎，人侯宝林想起了4舍5入，一两一两，分14零打。结果呢，橘子汁儿也买了，炒米花也带了回来。华罗庚特别高兴，拍着他肩膀说，当初你要是学数学也是好样的。 您看，从这么一件小事上就体现出了侯宝林的幽默和智慧。侯宝林的智慧也体现在相声的创作上，他能把很多生活里的事儿啊融进到相声段子里，让人听上去呢，哎，挺亲切挺熟悉的。下边咱们就一块来听一段侯宝林创作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买佛龛》。 迷信的事情过去有人信， 是啊， 现在没有人信了， 可不是吗？ 你说谁还迷信？ 没有了。 再过些年呢，有很多人都不懂这套了。 那倒是。 你说青年人还有烧香磕头的吗？ 没有了。 没有 啊， 总有上岁数的。 哦， 特别是老太太们 啊。老太太们 还有迷信的。 这老太太们还迷信？ 哦，可以分哪儿的老太太啊？ 怎么 哦，你看今儿来这老太太，那一位迷信的都没有。我说这老太太都是我们街坊的老太太，她才迷信呢。 哦，你们街坊的老太太迷信呢？ 对了， 你在哪儿住啊？ 我这 哪儿 还没找好房呢。 怎么不说准地方啊？ 说哪儿也不合适。真有一种迷信老太太， 哎， 到初一十五买股香还烧呢。 这不信佛吗？ 还磕头呢。 啊， 年轻人就爱说，您烧香有什么用啊？ 嗯， 您有那钱买冰棍吃好吗？ 实在。 那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哦， 有什么用啊？求佛爷保佑。 嗯， 我这不是为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天，我这就为你们，求佛爷就为保佑你们。 你听， 实际上老太太保佑谁了？ 保佑谁呀？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 干嘛保佑卖香的呀？ 他要不烧香，那香店就转业了。 哎，对呀。 老太太主张啊，家家得供佛。 哦，供什么佛呀？ 啊，最要紧的得供灶王爷。 干嘛呀？ 老太太说了，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啊。 嗯， 咱们一家人没有个灶王爷，这一家人没头了。 你听哎，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 嗯， 可户口上没他。 哦，户口本上没有灶王爷 啊？你多会儿看见警察来查户口？ 嗯， 大娘，嗯，灶王爷在家吗？请出来，我跟他谈谈。 哪儿谈去呀、啊？ 是不是？ 哪儿给你找去、啊？ 老太太供灶王爷非常虔心， 哎， 早晚三炷香。 哦， 初一十五还得想着犒了犒了灶王爷。 哦，吃顿好的。 不，来半碗茶。 哦，就半碗茶呀。 非得到了腊月二十三，那是个大典。 腊月二十三，哎，那是祭灶啊。 啊，祭灶就是给灶王爷送行。 啊，送行！ 哎，灶王爷在他们家待了一年了。 哦， 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记下来， 嗯， 做了总结，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 哦，那儿汇报去了。 哎，老太太买点草节、料豆、关东糖，搁那儿摆一摆，待会儿拿下来，大伙儿分着吃了。 嗯，上供人吃吗？ 把他这份神纸佛龛给他烧了。 哎， 愣说他呀，上天演好事去了。 还怎么样啊？ 还得等他回宫降吉祥。 哦，还等他回来。 可是不买他回不来。 哪哪回得来啊？ 买还不能说买。 说什么呀？ 得说请。 哦，请。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这话就矛盾。 老太太把这份烧了以后， 哎， 又到纸店买了一份新的。 哦， 很尊敬的抱着回来了。 嗯， 走在街上碰见一小伙子。 是 谁家这老人都要关照一下。 是吗？ 哦，咱俩出门了。 嗯， 买佛龛去了，这不好话吗？ 是啊。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怎么？ 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 嗯， 这得说请。哦，大娘，我不懂，您多少钱请的？ 嗯， 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 骂什么？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大家好，我是韩健。有一回啊，侯宝林和郭启儒在表演相声《婚姻与迷信》的时候，刚说到新娘子卖火盆，这时候啊，离剧场不远，也就几十米吧，发生火灾了，救火车呜呜从剧场外边飞驰而过。这响动太大了，剧场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没法听相声了，注意力全给吸引走了，这演出这就算要停。侯宝林大师，要不说是大师啊，急中生智，跟旁边的郭启儒说，你看这不定是哪家正结婚呢。就这句话啊，跟相声里这台词连接的特别巧妙，一下就引来了满场的掌声。说完了这小故事，咱们接着听听佳佳说侯宝林理发的故事。 薛宝坤是著名曲艺理论家，他是侯宝林生前一好朋友。有那么一天呀，侯宝林让薛宝坤来给他理发，这咱一般人可是不敢的。 不敢？为什么呀？怕他？ 还真是怕。这薛宝坤手艺不怎么样，所以别人呢都怕薛宝坤提出给自个儿理发。 原来是理发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哎，那侯宝林是为什么不怕呀？ 侯宝林当时不在乎啊，他说当年说相声的留分头我是第一个，相声演员穿西服我也是最早的，现在啊叫返璞归真，我这个和尚就由你剃度了。 哎，这几句话说的可够幽默的啊。那最后给人理成什么样了？ 理完了，侯宝林对薛宝坤说，这头剃的还可以，可你啊只能做男活，女活你可千万别懒。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时候的理发也分男女了？我还真没听说过哪家店是专门给女士剪发，谢绝男士来呢。 你别急啊，听我说呀。薛宝坤也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就问了。侯宝林说呀，你看你那只手理发不是扶着人家，而是搂着抱着，这谁受得了啊？ 这么一来啊，还真的没法给女士理发了。现在很多人都爱看这个古装剧，古装剧里边轻功戏占了很大比例。您要是经常看，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您知道像什么道光啊、乾隆啊、光绪啊，这些皇帝这年号都代表什么意思吗？您说了，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研究他干嘛呀？哎，侯宝林、郭全宝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咱们一块来听听他们说的这段讲帝号。 我这人呢，最喜欢看书。 看什么书？ 瞎看。 哦，眼睛已经不行了。 对，谁眼睛不行了？ 那不是瞎看吗？这 我这怎么有一句就话添一句话了？ 不是，这什么意思？ 瞎看呢，这是客气，就说我这人呢，什么都看。什么书都喜欢看。 那你说具体一点，看什么书了？ 我啊，看清宫外史。 哦，清宫外史。 嗯， 清史。 哎， 对清史有研究啊？ 不，也没什么研究， 就看见过这一本 啊， 这一种。 我爱看这些个书。 还看什么了？ 您像什么这个《清史演义》啊？ 嗯，《 清史通俗演义》。 嗯，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像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也就这些书。 这不简单。 这有什么不简单的？ 在这方面我得向你请教。 哎，也谈不到什么请教。 我对清史知道太少。 是啊， 你说清朝一共有多少皇帝？ 一共是十个呀。 十个 啊，不过在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 嗯， 天聪后来改崇德了嘛。 哦，对对对对， 他也大概提示的意思啊，我可也记不太清楚了。 他挺谦虚啊。一共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清朝一共做了是268年呢。 对对了 啊， 对对， 那个康熙是最多。 嗯， 他做了61年。 嗯， 雍正同治啊都是13年。宣统最少 几年？ 宣统才3年嘛。 啊， 他大概其实这意思。 嗯， 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完全对嘛，干嘛这么谦虚呢？ 这不是谦虚吗？ 那么你说这个各地的帝号他都怎么讲？一共有多少帝？他的帝号是什么？ 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啊， 干嘛老说这句？ 这不是谦虚吗？ 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的表现。 哎，您可别这么说。您问这十帝的帝号啊？ 嗯， 那可以给您讲一讲。 说说。 做了十帝。 嗯， 头一帝是顺治。 对， 顺治完了是康熙。 嗯，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么十帝。 对， 对吗？ 对 啊。 记不太清楚。 哎，你怎么也说这句了？ 我要不说你也得说呀。 这他先说了。 知道怎么讲吗？你说顺治康熙一个一个讲。 那还有什么讲啊？年号嘛，他们用的都是一些好字眼来形容，这帝号一定是好字眼啊。你比方说头一帝这个顺治 啊， 这俩字那就是好字眼来形容他。 怎么意思？你说。 你想顺治嘛，一顺百顺，顺顺当当，治理天下，顺治啊。康熙也这样啊，康熙他是康宁一乐的康，熙呢当永久讲，他永久想做皇帝。 对，这是他们的想法。 就是好字眼， 老百姓不这样讲 啊。 嘿， 那怎么讲？ 顺治 啊，顺治您说怎么讲？ 他刚进官 啊， 他希望老百姓都顺民，他容易统治，应该这么讲。 哦，容易统治。 其实各处的这个农民还是起义反抗他。 就是， 是不是？ 哎，顺治是这意思。 哎， 那么这康熙呢？ 康熙啊。 啊，怎么讲？ 康熙他就是因为他康了， 嗯， 所以他就熙了。 哎，这跟没讲一样。这个什么叫康了就熙了？说康熙这俩字怎么讲？ 他这个北京人说话他爱用这个儿化韵，一用这个儿化你就听着就有意思了。 是吗？ 嗯。 哦，这熙嘛得用儿化。 对， 那就是熙儿啊。 哎，对了， 啊， 这皇上不怎么样。 怎么了？ 康熙。 哎，对，萝卜呀。 哎， 好嘛，康熙的萝卜。 对， 这皇上有意思，这简直的，我头一回听您这么讲。 你看这讲法才对吗？ 哎，是是，那个康熙完了以后就是雍正了。 雍正 啊，雍正怎么讲？ 雍正啊 啊， 因为他不正，把他雍正了的。 哦， 因为他不应该做皇帝。 是啊， 哎，那个遗嘱上写的是十四太子。 那么这雍正呢？ 他认识好些练武术的呀。 哦， 有那个董林、董海川， 嗯， 他们这些人帮着他搞的呀。 是啊， 黑夜进到皇宫，把那个遗嘱偷出来给改了。 改什么？ 他不是十，这个十 啊， 一横一竖。 哦，这个十， 哎，四，十四太子吗？他是四太子。嗯， 那怎么办？那十怎么办？ 给改成鱼呀，上边加一横， 哦， 底下加个钩， 哦，成一个干钩鱼了。 哎，鱼四太子， 哦， 继位， 这么着他做了。 哎，他这不是不正吗？就愣给雍正了。 哦，做歪了，一雍正过来了，雍正了， 对吧？ 有意思，雍正下去以后是乾隆， 嗯， 乾隆怎么讲？ 你看他那几弟皇上给他打了天下了 啊， 他富裕了。 是啊， 他有钱了吗？ 有钱， 所以他就聋了。 哎，嗯，怎么叫聋了呢？ 啊，他可能是个聋子。 哦哦，这是有钱的聋子呀。 哎，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哲学。 这皇上有钱的聋子， 他是不瞎不聋，难做家翁，这就是他们的哲学， 还有他们一套说法。 哎， 嗯，乾隆完了以后是嘉庆。 嘉庆 啊，嘉庆怎么讲？ 嘉庆这皇上 啊， 嘉庆他有段故事， 还有个故事呢。 嗯， 那您该讲讲吧。 他没做皇上时候，他是太子 啊。 太子他好玩铜器， 哦， 专门搜集谁家有好的古铜，他就搜集。 哦，铜器， 哎，什么殷商时代、周代，他都搜集。 哦， 有一天到庙里， 嗯， 你看这大庙， 看见什么了？ 哼，庙好，你看这磬，一打，打。 看您庆了， 这是个好铜啊。 嗯， 要不然他怎么这么想啊？ 对， 好东西。 嗯，这皇上这学么什么呢？这是啊、哎、 和尚没在跟前儿。 哦，没在庙里。 把这庆 怎么样 搬起来？ 嗯， 夹走了。 夹 后来他做皇上了。 嗯， 人说是，哎，这谁做皇上了？哪皇上？ 嗯， 他哪皇上你还不知道 啊？ 嘉庆那皇上， 哦，就是这偷庆的皇上啊。 对， 这有意思。 嘉庆啊， 哦，这么个嘉庆。 嗯， 哦，对对对，嘉庆完了以后就是道光了。 道光， 道光这皇上怎么讲？ 嗯，道光啊， 啊， 爱打仗。 这，道光爱打仗， 马上皇帝嘛。 啊，是啊， 亲自领兵打仗。 皇上还能打仗？ 嗯 嗯， 打到哪个城市打不下来 怎么办？ 他告诉他兵。打卯劲儿，卯足了劲儿打。 嗯， 打完了进城你们随便抢。 嗯，随便抢。 哎，抢光杀光烧光。 嗯， 后来人家说，哎呦，这皇帝他妈厉害着呢。 怎么着？ 到哪儿哪儿光，道光道光，到到这儿就光。 哦，到了就光。 哎，所以叫道光。 哦，这么个道光啊。 哎， 到那儿都给抢光了。 对， 哦，道光。 嗯， 道光下去以后呢是咸丰。 哦，咸丰。 嗯，咸丰怎么讲？ 咸丰那你还不懂吗？这不一听就懂了吗？ 他怎么讲？ 皇上他没事可做，他闲着他就抽风嘛。 啊、皇上闲着没事净抽风啊。 哎，要怎么这叫咸丰呢？ 哎呀，对对对，这讲法也新鲜啊。 你 这抽风是不是？咸丰。 咸丰。 咸丰完了，同志啊。同志怎么讲？ 同志 啊。啊， 到他那儿就完了。那清代就快糟糕了。那已经不行了。 残局， 腐朽透顶了 啊！ 他还想同样的， 嗯， 剥削、压迫、镇压农民起义，还想那样统治，明白了吗？ 哦， 同志， 这么个同志， 哎，同以前一样那样同 志，还想挽救残局， 越来越糟， 实际不行了， 垂死挣扎。 哦，是是是， 嗯， 那同志下去以后，光绪呢？怎么讲？ 光绪呀、 啊？啊， 是啊， 嗯， 那皇。他光绪嘛， 是啊，光绪怎么讲啊？ 他要做皇上吗？ 啊， 做皇上你得有那个光彩啊。他已经没光了，怎么再给他续上点吧？ 续上点啊， 维持残局。 哦，这么个光绪， 光绪了吗？ 哦， 光绪下去以后选统呢， 完了吗？这就完了，你一听就明白了， 岁末一地啊， 选统吗？ 选统怎么讲？ 本来就悬着，拿棍一捅，吧唧掉下来。 哦，本来悬着，一捅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吗？ 悬统， 哎， 您这不对 啊， 您这讲的不对， 我这不都讲对了吗？ 什么呀？ 这不， 这它叫宣统，也不叫悬统啊，正字念宣，宣统，知道吗？ 不是， 入了民国以后就改总统了。 啊，是对了 啊， 这你就应该懂了。 怎么 了？那他这个宣统吗？ 啊， 他那宣布了，那已经出总统了。 我给说上来了，哥。 对， 哦，他往外宣布总统呢。那总统怎么也没做长呢？ 那当然做不成了。 怎么？ 这总统嘛， 啊， 上去一个捅一个，上去一个捅一个，不都给捅下来了吗？ 哦， 那几年就捅下五个来， 都谁呀？ 袁世凯， 哦， 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五个吗？一直到蒋介石，他也做不长啊。 蒋介石可是大总统， 那更做不长了。 怎么呢？ 大伙一块儿捅啊。 是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蒋帝号》。新中国成立以前呢，有一回侯宝林和郭启儒在台上说相声，侯宝林刚说自己会的外国话多，会什么美国话呀、英国话呀、法国话呀，这时候台底下有一位观众啊，听得可能有点不耐烦了，张嘴骂了一句，旧社会那个戏园子里头乱呢，嚷嚷什么的都有，哎，剧场里的人呢都听见他骂人这句话了。台上的演员呢，要不得说不容易呢，您既不能装听不见，也不能去接这句话去。可是这时候侯宝林呢特冷静，说了一句，您听这台底下谁正说法国话呢？刚说完这句，观众席里头笑啊，掌声啊，喝彩声此起彼伏。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咱们一块儿来听一首零点乐队演唱的《相信自己》。广告之后接着来听侯宝林的趣事儿。 如果下次会寒不语，山风自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吹平不在那山里，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在赛场飞腾，巨人在东方升起。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自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吹平不在那胜利， 极限超越自己，相信自己。